拉丁裔人咧，其實個人口亦都細嘅。咁尤其拉丁裔人口咧，其實有好多咧，都係最近，即係而家係最增長得最快嘅人口之一。其實亞裔係增長得最快嘅，但係以人口嚟講咧，拉丁裔係高啲。而拉丁裔咧，過去咧其實唔係咁多人投票，但係咧最近呢幾屆咧就多咗好多。尤其係特朗普上台之後咧，有本來有好多咧係係公民嘅選民，即係佢哋本身咧係永久居民，但係未入籍。咁就因為特朗普上台咧，就即刻大家趕快認籍。今次咧佢哋可以投票。咁你發現咧？這個也都是有同樣的情況出現的，就是黑人的選票差不多全部，即是大部分又是六七成是全部給了拜登的。可能因為他拜登是奧巴馬的副手，所以他們就覺得，因為這個拜登在競選的時候就很懂做的，就是每次說話一定會無端端就說幾次幾個奧巴馬，大家就覺得哎你是跟奧巴馬是同一條線的，所以他們即是黑人的、那個票員大部分都是去了、這個拜登那邊。但是呢桑德斯那邊呢就是他是籠絡了大部分拉丁裔人口的選票，他也是籠絡了大概六成的選票的，所以呢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又變成平分春色了。至於呢另外的候選人呢，其實就基本上因為這兩個候選人基本上搶了大部分的票源，所以其他候選人要去搶票其實就是難上加難。 當然就我們也都立刻看到就說這個星期六的南卡羅來納州初選之後，立刻有兩個中間派的候選人立刻棄選了，就是 Pete Buttigieg 和 Amy Klobuchar。不好意思，讀得不好。他兩個呢其實最初例如一個在愛荷華，一個在新奧布十二州，兩個初選入面的票數其實都不小，都接都幾高下。這兩位在超級星期二之前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初選之後棄選的這兩個人，其實對首先就對拜登有沒有幫助，還有他們棄選你覺得他們自己背後有什麼的盤算呢？其實就 即大家的解讀呢就是這兩個人退選呢應該是他們叫做 last ditch effort， 即是最後的找個方法呢，是將中間派的選民呢去盡量聚焦在最越少候選人就越好的情況啦。其實呢Buttigieg 呢他本身是在艾奧華那裡是贏了的，所以我呢就他的退選呢其實對我來說我都覺得打了個突，為什麼會突然退選呢？跟著而且呢就根據 某機構調查呢就發現呢其實 Buttigieg 他自己那些票員呢如果他退選的話呢是會平均地分給剩下其中的四個人的，就是四分一會去 Bloomberg， 四分一會去 Biden， 四分一會去 Warren，另外四分一就會去了剩下哪位置呢？咁雖然 Biden、Warren、Sanders 係啦 ，Sanders， 咁佢哋會平分春色嘅。咁但係咧過咗一日之後，跟當然 Klobuchar 亦都係即刻退選啦。咁 Klobuchar 咧個過票員就好明顯係中間派，咁亦都係預計咗咧。我諗可能 Klobuchar 亦都發現咧，佢喺 Minnesota， 佢呢個係佢自己嗰個州。他是 Minnesota 的參議員，我相信就是民調亦都發現他自己發現他是在就算在 Minnesota 都贏不到，我想他或者無謂因為即連自己的州都贏不到就很尷尬尬尬地退場，就不如快手退了場了。當然後背後亦都有跟我相信拜登是有跟這兩個候選人有傾偈，就係話叫佢哋喂嗱，你橫掂都唔得噶啦，你睇你嗰個全國民調，其實大家兩個咧，其實一個就大概10%，另外一個就大概6%咁樣，咁啊，你都係贏唔到噶啦，不如咁樣啦，嗱，你都唔想桑德斯贏，咁不如你放棄就支持我啦，咁即係果然佢哋兩個咧退選咗之後咧，兩個都好公開咁樣支持這個拜登。至於影響有多大呢？ 咁就要睇邊個州啦。因為有啲州咧就係你要當日選舉先至可以投票。咁但係例如好似加州咁樣咧，其實咧嗰個選舉個過程咧其實係有十幾日嘅。咁有好多人咧其實一早已經投票噶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開票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候選人咧都仍然有票嘅。其實你投票嘅時候咧，你可以揀啲，即係就算退選，你都可以照投噶嘛。咁你都睇到有啲人咧，其實係未加州未開始投票，已經話咗退選嘅，例如 Cory Booker 咧，佢自己都有幾千票。咁有啲人就係話：，我仍然係中意呢個候選人，咁我咪揀呢個咯咁樣。咁但係我估計咧，就係佢哋兩個咧，係令到拜登咧喺有一啲冇理由，即係冇預計佢會贏嘅州咧，都勝出嘅。例如咧就係緬因州咧，而家雖然未決定到個結果，但係咧拜登咧係稍為領先。咁呢樣嘢咧，其實大家都估唔到，因為這個呢個咧係我叫做新英倫嗰一區啦 ，New England 嗰度咧呢一個這個州咧，其實大家人路都以為係桑德斯嘅龍中物。咁但係而家發現變咗唔一樣，咁呢個其實大家亦都係估唔到嘅。咁另一個咧就係明尼蘇達州咧，亦都係同樣嘅情況，就係原本咧就都係以為呢個桑德斯係會贏，但係咧就係而家就變咗調翻轉頭，拜登贏咗。我相信咧呢個係嗰兩位候選人退出所造成嘅，好肯定。麻省咧，我就好難講啦，因為麻省咧本身就係應該係Warren 嘅，即係佢應該係所有州都贏唔到咧 ，Warren 應該喺麻省都勝出嘅。點知今次就排第三，咁我原本咧都以為今日咧 Warren 係會宣布退選嘅啦，點知咧佢又冇宣布退選喎，咁所以我亦都唔知道佢究竟而家葫蘆喺度賣啲咩藥。可能仲 咁佢會唔會繼續 split 屬於我諗叫左翼啦，民主黨入面左翼嘅票源，即係威脅緊桑德斯啦。因為而家好明顯，桑德斯而家係即係除咗Joe Biden 佢有機會，而家佢有機會出選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威脅緊Bernie Sanders 嗰個勝選嘅機會。2016年嘅 situation 會唔會重演咧？ 現在的看法呢是有這樣的可能，但是呢如果你看昨天的票源來說，那我不可以說Warren 的選票，其實如果 Warren 退選的話，那些人全部會在 Sanders 那裡，但我相信呢至少有6-7成Warren 的支持者呢是會轉投桑德斯，而 Bloomberg 那邊呢，我相信大部分呢都會轉投，絕大部分會轉投Biden 的。咁如果你睇就咁用一個好簡單嘅數學，就係話我將 Bloomberg 同埋 Biden 嘅選票加埋一齊，而又將 Sanders 同埋 Warren 嘅選票加埋一齊，咁咧你可以睇到咧大概Bloomberg 加 Sanders 係大概有55%嘅選票，而 Sanders 加 Warren 咧大概有45%嘅選票。咁所以如果個情況係一路咁樣落去咧，咁我相信桑德斯贏嘅機會咧其實就唔係太高啦。他會繼續贏某一些州，因為有一些州呢其實仍然是即比較自由派，即例如你好像加州啊，好像紐約州啊 Oregon 啊 Washington State 啊，那些呢就比較自由派的州，其實呢我相信桑德斯仍然是贏，但贏幾多呢我相信不會贏得很多，而因為呢選舉人票的分佈呢是根據比例代表制的，所以呢最後你說就算他贏了個州，但是如果個票數不是差得太遠的話，其實選舉人票的相差也不會差得太大，我覺得呢拜登在現在的情況個勝選的機會呢是相對是高的，我也不相信呢會好像從2016年的情況，就是那個選舉人票的數量是差，是那個分別是少到呢真的要去到民主黨黨團大會才可以決定，我相信呢應該是大概去到4月尾呢應該就已經可以有結果了。 Okay， 其實這個情況已經是比起上一個禮拜很多，因為上一個禮拜呢還有這麼多候選人的時候呢，大家都以為呢真的要去到 主黨黨團大會，大家仲要第一輪投票唔過，然後大家仲要傾啊，又要做啲所謂 horse trading 啊，又我俾啲利益你啊，你又俾啲票我啊咁樣。咁但係睇個樣咧，而家咧就唔再需要有咁嘅情況。 係啦，咁啊，於是咧，我哋亦都要問一個問題，就係、Mike Bloomberg 啦。咁佢咧就係超級星期二先至參選啊！咁點知咧就我知佢俾咗好多錢賣廣告，尤其喺加州之旅。咁但係到最後咧，佢只係贏咗個即係完全冇重要性嘅美術薩摩亞咁樣樣。咁其實佢走出嚟做乜嘢咧？佢嗱，我諗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佢今朝早宣布退選，佢同一時間咧佢話佢宣布支持拜登啦。咁佢喺 Twitter 佢係咁寫嘅，佢話 3 months ago I entered the race to defeat Donald Trump. Today I'm leaving for the same reason. 其實佢唔出嚟選會唔會更加理想咧 ？Which is 佢而家選出嚟有少少，我覺得衰啲叫有少少搞屎棍嘅情況出現。咁究竟佢想點啊？其實係。 係啊，這個、呢個就真係有啲奇怪。佢係使咗五億，其實咧嗰五億咧係使咗落去一路使到11月嘅，今年11月大選嘅。佢其實已經係埋曬所有嘅資源啊，佢係有曬 offices 啊嗰啲嘢，即係佢諗住係我贏到總統選舉，即係初選咁樣，跟住我就參選總統。其實佢已經買曬所有嗰啲各個位啊、office 啊嗰啲咁嘅嘢已經做曬。咁啊，佢啲廣告就多到洗腦咁樣。我睇電視真係睇到我快牛豆。咁啊。我估個原因咧，就係佢宣布參選嘅時候咧，其實係拜登開始下滑嘅時候，同埋拜登咧開頭選舉咧，佢真係好好頂貼嘅，因為佢講嘢咧有時就唔小心啦，有時好多次冇用詞啦。咁我估佢嗰陣時開始，大家覺得拜登掂喎，一路俾佢咁樣繼續參選。即係可能民主黨會輸嘅喎，咁樣。咁我估佢參選嘅原因咧，就係佢將自己作為拜登嘅後備。咁佢一路都覺得自己作為拜登嘅後備，即係如果拜登唔掂嘅話，佢就可以即時頂上。咁我相信而家咧就係見到超級星期二，拜登喺嗰個支持度上邊咧，其實係相當高嘅。咁佢。覺得好了，現在拜登終於穩定了，於是他就可以退場。但是呢，因為他已經有了所有的準備，參選準備，其實呢現在哪一個最後勝出，我相信拜登勝出，就會將其實Bloomberg 就會將他所有的資源就給了拜登。即是說拜登根本不需要再去擔心說我在哪一個城市要找一個 office 要去做參選，或者我要怎樣利用民主黨的資源，因為其實 Bloomberg 已經給了他。 那他都選得很輕鬆。 是啊，我估計 Bloomberg 其實一向都已經有這個 plan 了。他其實去年大概一年前，他說自己不會參選。我估計他其實一直都是想著自己不會參選，因為他相信民主黨中間派是會以好人可以勝出的。咁三前咧個情況實在係比較混亂，咁當佢睇唔到有人可以勝出嘅時候，佢就話：，我嚟參選啦，冇辦法啦，我作為大後備啦咁樣。咁其實大家都見到佢今次呢一次嘅選舉，超級星期二嘅選舉，其實佢得票其實係絕對唔少嘅。佢喺加州咧，佢係排第二，佢嘅票數仲多過拜登。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對拜登一個大警號嚟嘅。咁佢嘅支持率絕對唔細，所以如果佢話佢支持拜登嘅話咧，佢啲票源基本上可以全部過曬拜登嗰度。 OK， 咁啊，當然啦，亦都我諗稍微俾一兩分鐘講一講 Elizabeth Warren 啦，即係而家 actually 仲選緊嘅人，除咗頭嗰兩個之外，第三個就係 Elizabeth Warren 啦。咁佢而家都已經有好多壓力，就要求佢退選啦。咁你覺得 Warren 個機會仲有幾多？同埋點解其實 actually 佢都冇乜前途啦？點解仲要死頂落去咧？你覺得？ 我都唔 係好清楚。我諗佢一路都當自己係一個另類選擇啦。佢而且佢作為最後一位參選嘅女性，咁我覺得佢亦都係希望佢嘅影響力可以一路係帶到去這個初選嘅終點。咁將佢嗰個理念可以帶出去俾去民主黨嗰個民主黨大會嗰度。咁無論點樣啦，我覺得即係一個自由社會，佢冇必要要退選嚇。佢最後支持邊個？呢個係暫時唔需要一個大家唔需要諗得咁詳細咯嚇。佢如果想參選，佢係一個戰鬥者，即係 in a sense 佢係一個戰鬥者。佢覺得佢仍然繼續要宣揚佢嘅理念，咁我覺得完全係無可厚非嘅。而且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料嘅人，即係如果佢喺嗰個佢喺參加呢、這個總統辯論嘅時候，佢其實帶出好多一啲其他候選者提唔到嘅問題。而且他過去那一年寫了很多東西，其實是提出了很多美國政府的問題和提出了解決辦法。他贏不贏到都好，我相信他贏不到，但是他所寫的東西，他所提出的理念，我希望將來的總統候選人是會將某一些東西帶到他們那個選舉平台。 好啦，咁啊，大約剩翻十分鐘嘅時間啦。咁我哋毫無疑問咧，我哋一定要討論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淨係就拜登同埋Sanders 嘅呢兩個人嚟睇啦。咁呢兩個人對於中國同香港嘅立場係點樣樣咧？或者先由中國開始先啊。你覺得兩者佢哋嗰個嘅對中國的看法是怎樣呢？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呢其實兩個呢分別不是太大，因為兩個都是民主黨的人。那拜登呢一向都是做外交的，那他對外交就比較熟悉。他對中國的言論呢，他就可能會比較手軟一點，會走回去奧巴馬的路線。那當然呢，他之前都有很多支持中國的東西，其實兩黨都一樣的，你說民主也好，共和黨也好，一個就為了錢，一個就為了友好啊，什麼都好啦。其實兩個都是，即其實曾經對中國友好，只不過現在呢就是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呢就是變了。這樣啦，拜登呢就有說話，中國是一個，即對國際社會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挑釁，他覺得中國的貿易手段是比較暴力一點。他也都覺得中國在科技的發展上面呢超前，會不會超前面是有些東西 Hello 有些人他覺得呢就即係特朗普喺上邊咧收呢、這個收佢呢、這個關税咧，就係、是、其實對美國係幫到忙，佢覺得有另一個方法。咁但係咧，佢同其他啲領先嘅候選人一樣，都係咁樣。你越係領先咧，就越係講，越係少講嘢，因為講多錯多嘛。佢喺中國方面，就其實係講咁多嘢嘅。咁所以呢在這個選舉的時間呢我就不聽得太多。桑德斯呢就這樣說，他自己說他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以他其實呢對中國有些東西他覺得是不需要說樣樣東西都是中國錯。例如他說中國提拔了他在中國扶貧方面是做了很多東西，令到很多人脫貧，這樣他覺得是應該要去正視的。但是呢他亦都有說到，就是說中國呢 是一個即都是一個主要競爭者啦。他亦都其實有少少認同特朗普呢增加關稅這件事，他覺得呢關稅這件事是其中一個中國 貿易摩擦的一個 solution， 他就說要看客觀效果。咁咧，佢亦都覺得咧，喺部分議題其實可以同中國合作，例如咧喺氣候嗰個方面咧，係可以同中國合作。嗱喺呢一樣嘢咧，我哋要睇到咧，就係佢其實講話氣候方面同中國合作咧，其實未必一定係針對中國，係針對特朗普對氣候變化嗰個巴黎條約撕毀巴黎條約呢一樣嘢嘅反彈嚟嘅。咁所以咧，究竟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究竟是怎樣呢？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怎麼說，就是不是說樣樣東西都對著這樣來做，反而他們 我想他們覺得就是說，如果你只是用關稅用這些東西打，可能樂意打擊回自己美國經濟，有很多人沒有工作，而所有物價又貴了，那對美國的人也沒有好處，所以他們真的希望找到另外一個出路，就是可以中國貿易那方面是搞到比較平等，但是也不傷美國人的荷包的情況之下去找到一個出路。好了，主席那邊說是我們要，即是他這個就是講古巴的，但是也是適用於中國。他就是說，他說我覺得是即那些獨裁者他們可能做過一些好事，但是呢我們要知道他們始終都是一個獨裁者，我不會叫那些獨裁者是我的朋友。那這個呢就是直接對著特朗普說的，因為特朗普曾經有說過金正恩是他的朋友，又說習近平是他的朋友，又說普京是他的朋友。那這件事呢，桑德斯就很清楚，就是我認同他們某些政策，但是我絕對不會說他是我的朋友。 OK， 那有一件事，或者我們還有大約四分鐘左右的時間，順帶提一提，今天美國股市升了1200點，就是因為昨天超級星期二就拜登的選情比較理想。那這個其實也是否意味著投資者對於拜登出選機會大是一個好的信號呢？ 是，當然了其實華爾街都幾怕這個桑德斯贏得到，因為如果桑德斯贏得到而他又贏了 Trump 的話，那桑德斯一向那個選舉那裡都說他會對這個億萬富翁來開刀，他會對那些有壟斷的情況的公司去開刀。所以如果他現在選不到的話，拜登呢就大家都會很清楚他是對商界是一個是比較好的。而因為他背後有這個 Bloomberg 的撐腰，我相信即是 Bloomberg 之後會對這個即如果民主黨真的勝出的話，我相信 Bloomberg 會對民主黨執政的影響都會挺大的。所以如果是真的贏了的話，其實對美國來說將會有八年比較平穩的商業生態。 OK， 好了，最後只剩下三分鐘左右， OK， 兩分半鐘。當然我們都要講一下著，我們嚟緊都仲有一啲嘅其他嘅初選都幾重要喎，可唔可以稍微略為講一講咧？ 係啊，嗱，其實下一個禮拜二咧就係另外一個大日子啦，因為有六個州係會有初選嘅。咁嗰六個州裏邊咧有兩個州我想提出嚟，一個就係密歇根州啦 （Michigan）， 另一個就密蘇里州。嗱，點解要揀呢兩個嚟講咧？密蘇里州咧就係一向嘅搖擺州嚟嘅，次次嘅選舉咧都係49-51嘅。咁所以咧佢哋嘅出嚟的投票率和那個結果咧，係起著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因為佢就可以indicate 到，可以看到就係話，其實中間派的選民或者係比較中間的選民，佢哋嘅意向係乜嘢？另外一個咧，密歇根州咧就係上一次咧，希拉里咧就係國議就輸咗嘅。咁呢一個州咧，今次如果民主黨喺總統選舉係贏翻嘅話咧，咁就一定係會輸嘅啦。呢個州一定，如果民主黨係贏唔到，咁佢就一定贏唔到呢個總統補助啦。咁所以咧，要睇下呢個密歇根州出嚟嗰個投票率， 佢亦都可以睇到咧，拜登佢有幾有叫助力，因為呢個叫助力咧就可以直接睇到佢喺十一月大選嘅時候攞到幾多票。咁然後咧，到到再之後嗰個禮拜咧，亦都有另外個四個州，再加埋一個外島，即係另外一個選區，即係總共有五區嘅選舉。咁、那個重點咧就係、是、又係搖擺州啦，亞利桑那、俄亥俄同埋佛羅里達。咁呢三個州咧，亦都係一個重點嘅今次大選嘅重點搖擺州嚟嘅。咁咧亦都係同樣，我哋要睇下究竟拜登嗰個號召力有幾大。 好咁啊，好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嘅時間咧，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咧，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咧，喺城寨網上直播。應該下個禮拜係嘅，因為我哋轉翻下令時間。詳情可以到星寨到 HK 查詢嘅。呢期嘅離地新聞咧，係2020年3月4日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半錄輯。內華達時間晏晝五點半，咁即係香港時間3月5日9點半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